回望当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 第四節嘅大香港早晨， 唔經唔覺咧又嚟到10:09啦。我哋咧又係做七次咗，我哋又係一如以往。我哋個時間嘅掌握方面咧，真係要好好檢討。 係啦， 突然之間咁正經嘅， 唔係因為真係 我羞愧，唔好意思。 係確實係咁啊，因為我哋嗱今日咧係其實早咗開少少嘅，其實都係遲嘅。OK， 但係啲意思係比我哋平時星期五如果自己做咧係早咗一少少嘅。 係， 我覺得係07:08開噶嘛。是嗎？ 差不多。 但其實你都是遲的，你覺得好意思拿出來講咩？ 不是，我意思講是其實我們即永遠都是這種做多了，即是做多了。 你補回而已嘛，你沒有做多的。你補回你遲開始那裡而已。 總之時間掌握就不好啦，這個 教主多次去分事啊，其實是分事。 指出這個不專業的地方。 是啊。 那希望我們做得更加專業啦。 是明白。 好，那我們講咩？講一個好，我 你嚟啊，你嚟開、啊， 唔 係 因為我 OK 啊， 你想拍到開， 唔係因為其實大家 你有關係多啲嘛呢個話題。 其實唔係，其實之前呢個話題我哋自己私底下都傾過嘅，就是、買唔買樓呢個話題啦。咁而家我哋有一啲除咗唔去日本唔睇戲之外咧，買到樓之後，原來咧喂。恭喜你喎、啊、湯姆，你指日可待喎、啊。但係係啊，就係、是、唔食煙啊，戒煙可買樓啊。咁事源係乜嘢呢？就係、是、因為咧，《都市日報呢》咧喺琴日啦就有個報道，就係、是、呢個中大嘅醫學院啊，有咗驚人嘅發現啊。 係 報道咧就話啦，咁呢、這個 驚人嘅發現， 係啊，驚人嘅發現，好驚人發現、啊。 你用詞好恰當， 上代呢個以前是個用詞嚟噶。佢一項咧同國際藥物經濟嘅。學會研究的共同研究的成果就表示如果每一日一個煙民如果可以在18歲的時候開始戒煙，那將買煙的錢用在投資上面，到60歲退休的時候就有能力買到一個青衣433平方尺， 是 的，就可以買到一個433平方尺的單位、嗯、那他就表示有關研究以香港人平均的壽命每日吃一包煙加上通脹等等的因素啦，咁計翻咧，咁平均咧每名煙民啊，每年就花費總共24,440元，咁啊喺香煙嘅產品上面。咁、嗯、如果由18歲開始咧，將啲煙買煙嘅錢儲起佢，咁第時咪夠錢買一層樓咯。咁、嗯、喂，但係喂最正嘅地方係咩咧？根據呢條 formula 咧、嗯，如果你一日唔係食一包煙嘅，你一日咧係食3包煙嘅，咁你咧就唔係買青衣咯，你唔係太古城嘅大單位喎。 即係食得大，賠得大，呢樣嘢正喎。 係啊，喂 Tom， 我建議你而家開始食5包煙，就食5包煙，你何止買到太古城啊？半山都有得諗。 佢計算方法，佢計算方法係由18歲開始戒煙喎， 係咯， 你30幾歲， 你睇到個重點喺度就啦， 即係話你可能到80歲嘅時候，你就可以買一層樓。 日朗都唔得啦，18歲日朗冇食煙嘅， 我冇食煙戒。 但係假設佢，因為佢其實嗰個講法就係話。當你18歲開始食煙咁樣講法， 而且咧佢仲係話唔單止你戒煙，你仲要係將嗰一嚿錢咧戒煙嗰一嚿錢攞去投資，咁佢就用咧即係呢個標準普爾500指數嘅回報率7% 咧，同埋而家嘅樓價去計算咧，咁、得出嚟結果就係話你60歲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買到樓啦咁樣。 大概咧投資加埋錢就400零蚊多， 標咩普爾話？ 標準普爾 500指數， 500指數啊！哇， 你其實你知唔知乜？ 完全 聽起來之專業啦，聽起來之健啦，肯定啱啦，即係 買股票啦， 即係簡而言之42歲42年。 如果你食一你食三包，頭先講到食三包煙可以買太古城啊嘛，即係你頭先嗱食一包煙嘅回報咧就係400多萬，食三包不得了，回報1400萬， 連本 犀利喎！你一世人打工都未攞到1400萬，我覺得 42年你儲42年，咁樣咧你就可以就買到樓啦。 其實我好有個疑問，就係究竟佢係鼓勵人買樓定係鼓勵人戒煙？我覺得兩樣都唔 work 嘅，兩樣都唔係好 work 嘅。即係如果你要靠呢個方法先可以買，不如我就諗啦。喂，如果我戒買咩好咧？戒買呢、這個遊艇。咁啊可以買到樓啊，但我根本冇錢買遊艇啊嘛，問題係咁我戒乜鬼嘢？ 咁佢而家嗰個講法啊，就話喂要你如果可以減咗你啲嗰個生活嘅非必需品啊嘛，先而你係買緊嘅嗰樣嘢噶嘛，即係意思你我譬如我係煙民，係咁我係煙民啦，係咪先？咁你每天一日一包煙，咁你最平都40多蚊包啦，40多至50多啦，而家嗰個 range 嗰個價錢。 而家50蚊包， 有40多蚊嘅。 系， 咁anyway， 咁就即系你个咁佢嗰种计法就即系黐线噶啦。第一样嘢就系、是，但系嗰个状况就系、是，喂，如果好似佢即系我意思就佢先你讲个例子咯。如果你买游艇嗰样嘢，就唔系话真系完全类比到嘅、嗯，因为佢嗰样嘢系完全系使紧噶嘛， 系 使紧，但你又唔系必需品， 系 咁样讲法啊嘛。 即系如果你 keep 住每年都买一个游艇嘅话咧。 咁你就 一年之後你就可以買到樓 啦。你 可以你就可以即刻買到樓啦。 唔係咁，我哋咧都特別。 但係有啲人唔係食煙噶嘛。咁如果你唔係食煙嘅，你睇到呢啲，你咪覺得好搞笑咯。即係關我咩事咧？即係買樓同食煙有咩關係咧？咁就算你唔食煙，或者我儲到嗰啲錢，都係買唔到樓噶。 係啊。 而問題係唔係你戒煙就買到樓？問題係你點樣都買唔到樓嘛？關咩事咧？關唔關戒煙？關唔關點樣儲到呢啲咁嘅錢咩事？ 咪梗係唔關事啦。 你要攞戒煙嚟做，即係你作為一個煙民，你冇因為呢一樣嘢而 motivate 你去戒煙啊？即係如果呢一個報告佢唔係鼓勵人去買樓，佢係鼓勵人戒煙嘅啦。咁你覺得佢成唔成立啊？即係有冇 戒煙可以買樓？ 係啦， 60歲先買樓。 咁同埋你每個人都有呢啲咁嘅惡習噶嘛，或者嗜好啦。咁你戒咗你嘅嗜好，係咪必然可以買到樓？攞戒煙嚟做個例子。 即係以我作為一個煙民嘅例子。 係都得你一個煙民啫嘛。 咁首先。是咯，有好似 是 喎， 是大家咪望住你，啲眼光咪集中在你身上。 多謝曬，多謝曬。我最主要想講咧，第一點就是我冇諗住買樓咯，本身已經冇諗住買樓啦。咁所以你戒唔戒煙，即係呢個誘因對我嚟講咧，就可以話等於零嘅，因為我本身冇咁嘅慾望啊嘛。咁但係佢所做出嚟呢個咁嘅情況，就係諗住即係香港一般人嚟講，都有呢個慾望噶嘛。咁而家呢個嗱，你點樣可以達到咁你咁大嘅終極慾望咧？我話你聽，只要你戒煙就得啦，咁樣咁好似好勁咁樣，大佬。咁但係當然，我哋頭先講過，喂，完全就唔 work 嘅一件事。你唔係話戒啲乜嘢先買到樓，你本身就係買樓已經係天方夜譚嘅事啊嘛。咁所以你 對同埋佢。如果佢呢一種講法就係佢將你買唔到樓係歸咎於你食煙咯，係 啊 係 啊， 同埋呢個係超錯嘅講法嚟咁，即係咁樣同佢之前劉先生佢話你係啦，劉明偉劉係啊，咁跟住你話佢話你買唔到樓係因為你睇戲同埋去日本，咁冇分別嘅喎，佢真係將會模糊咗嗰個事實嘅焦點。香港啲樓貴就係因為你地產霸權啊嘛，係因為你高地價政策啊嘛，而唔係因為你食煙所以你買唔到樓啊嘛。你講， 而且咧佢呢個嘅調查仲有一個仲荒謬嘅講法，佢咧即係阿湯姆你就話你冇諗住買樓啦，所以戒煙買唔到樓對於你嚟講冇影響啦。但係原來咧佢係話戒煙咧係令到大家有多啲公屋住噶。點解呢？因為咧呢個調查就用本地學者喺1998年所進行嘅研究，咁就話咧吸煙咧係會導致香港每年咧有53億嘅經濟損失。咁如果考慮咗17年嘅通脹之後咧，保守估計咧可以令到政府有113億嘅經濟嘅，即係保守估計咧每年政府咧有113億嘅經濟損失，咁就足以咧係起18,458個公屋單位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全部一齊唔食煙嘅話咧，咁就可以令到香港政府有多啲錢。 去起多啲公屋啦。 唔係你嗰 呢個又係完全係模糊焦點嘅，因為你諗下香港政府佢嘥咗好多錢喎，佢攞啲錢嚟起 高鐵、 起港珠澳大橋、起三跑、搞係搞嗰個東北計劃，何用嘅何止係53亿啊？嘥咗嘅係何止係53亿？你就咁起一個爛鬼嗰個咩避雨亭都用咗30万啦，都用咗咁多錢啦，何止係一件？是關吸煙事呢，即是你要明白他經常將這些、房屋的或者住屋的問題拉落一些、變成個人化 是你個人的選擇導致到你買不到屋的、喂，這個其實是一個政府的責任來的嘛，這些其實 你以為他很科學、或者很多數字這樣去看、很多證據這樣，其實他是換了一個講法告訴你，其實你買不到樓是不關政府事的、是不關這個政權事的、是因為你自己吃煙而已，是因為你自己衰而已、 我想說就是說，我就算當 我 stick on 他說的講法，他的講法就是說、只要那些人戒煙，政府的損失就會減輕了，是跟住所以可以那些錢就如果起公屋呢就可以快啲人快啲上樓了，是不是、 啊、 那我講回 只要那些人不戒煙，那些人死快啲，跟住你 少啲人生， 少啲人生就高咯。 东屋啲人死快啲， 你都讲得通噶，系咪先？ 我都得噶，都得噶，你可以讲得通噶。 即系所以呢啲咁嘅乱鸠咁嚟嘅比喻啊，或者咁嘅推论咧，就即系完全冇意义噶。所以我哋都特别去做过嗰个投票咧，即系你如果你话你戒烟，如果你话戒烟去买楼，咁我哋俾投票大家戒咩嘢，戒其他嘢可唔可以买到楼咧？咁样。阿 Park 哥，不如你讀下投票。 系啊，我讀下投票啦。我系冇开 chat 换我啦。 你见到 我见到而家后眼力添，而家啊个投票就系、第一，你认为戒咩可以买楼呢？第一就系、戒钱，戒捐钱俾泛民。第二戒打飞机。第三戒去日本。第四戒去睇演唱会啊。第五就戒烟啦。第六就系戒租楼。第七即系买乜 Q 楼呢，索性戒买楼啦。 系啦，哇！我哋今日嘅投票咧，个选项咧系何其咁多嘅，我唔知点解点解冇飞走一两个，等大家容易啲处理啊。不过唔好唔理啦，阿湘姐已经出咗个投票啦，咁啊睇下大家中意点样投啦，咁样。有个少少嘅资讯咧，其实讲翻嘅就系、关于新沙士嗰方面嘅，就系、而家有个大陆嗰边就话有个初步证实咗呢个。南韓人呢是真的、亦叫做、陽性反應、那個初步測試呢，這個新沙士是陽性反應的，但是呢由於結果呢還是有待核實的，所以呢還是未能夠視為確診的患者，而大陸方面呢亦都將相關的消息通知了南韓的衛生部門，樣呢其實呢說到底呢都還是未百分百確認到他是、肯定一個病患者啦，但是我覺得這一段咁嘅少少嘅新嘅資訊咧，就係、證明到你真係好難信大陸。喂，你初步測試陽性反應，跟住仲要有結果有待核實，咁即係點咧？你搞掂未嘅咧？究竟咁你喂依啲事情，你梗係最好越 firm 越好噶啦，你唔好而家初步證實，但係又有待核實，咁即係你搞到好亂咁啊件事係咪先？好似我咁而家搞到好亂咁，好容易噶嘛係咪先？所以都係依個資訊係因為比較 update 嘅事啦，所以我哋就想補充翻嘅，因為頭先嗰度我頭先我哋喺節目講依節即係講依單料嗰陣時候，講依個新沙士嗰陣時咧就冇講到嘅。咁我就最尾而家講翻呢個戒煙。買樓的事情咁啊， 唔係如果純粹冇理佢冇焦點嚟講啦，你就咁睇，你除非咪係譬如你女朋友攞俾你嗱，我都話噶啦，最多咪呢啲啊，我而家諗到佢嘅作用就可以係咁樣，嗱你睇下戒煙就可以買到樓噶啦，即係 呢啲罪憎咯，聽 係咯， 即係同我細個睇阿媽睇電視嗱，你睇下人讀書幾叻，又考狀元啊人哋咁樣，年年都有啲咁狀元新聞噶嘛，你睇下人哋。哇！你睇 人哋十個鐘頭冇，唔係連續五份咁樣温書就會考到狀元 㗎啦。佢唔講呢啲嘅，佢攞比較嘅。你睇下人哋冇屋住㗎，人哋瞓多架牀㗎咋，冇自己間房嘅。你睇下你咁樣，即係梗我有所謂我比佢優越嘅條件，而又做唔到佢嗰樣嘢啊嘛，梗係咁先追你啊嘛，要腰心腰肺啊嘛。 你睇你份雙人床都考。 如果我等你一學眼淚。 king size 啊，仲系。 跟住你，而家你如果你话你讲你话啲啲女人拎住依份咁嘅无聊报道，走去同啲老公讲又好，同啲男朋友讲又好，同你另一半讲啦，之后就话喂，你睇下你戒烟啦，戒烟就买到楼啊，真系。聽起就火嚟啦，好成份報紙搣腳燒著佢攞嚟，攞嚟點煙啊個報紙。 但係咧有啲陰謀論咁講咧，其實呢一個報導係呢一個調查係咪嚟自一啲即係地產商係去整呢一個咁嘅報導出呢個調查出嚟嘅咧？因為其實可能係某個程度上就係一啲嘅地產商就特登整呢啲報導出嚟，然之後叫大家戒煙，之後大家就可以買到樓啦咁樣。因為咧其實咧出咗呢個報導之後咧，有啲人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喂，呢個咪好似啲英國研究。咁樣咯，因為英國研究好多嘅研究報道都係話咧，其實就係一啲誇大啦、失實啦、偽科學嘅一啲嘅研究走出嚟啦。咁而其實點解咁多英國研究都係咁誇張失實嘅咧？原因咧就係咧呢一啲嘅好多英國嘅研究咧都係一啲贊助嘅，都係一啲生產商啲嘅公司啦，做一啲自入式嘅行銷，所以就整一啲嘅所謂調查出嚟。譬如咧喺英國咧就有一個叫做有一個博士啦，就提出就係話男人陰莖會變大嘅演化趨勢咁樣啦。咁而呢一個調查咧， 嘅演化趨勢 係啦，呢一個就係研究 咁老少嘅， 就係研究男人嘅陰莖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咧呢一個嘅調查報導咧係嚟自一個男性電視頻道嘅一個行銷手段所整出嚟嘅。調查咁而另外亦都有一個嘅調查就係嚟自劍橋大學嘅教授去研究發現就係話 Jessica Alba 係擁有最性感嘅體態咁樣咁而原來之後發現咧呢一個研究其實只係一個脫毛Fitch 嘅脫毛公司所做嘅行銷手段嚟嘅啫，咁所以其實咧一啲嘅研究可能咧其實唔係真係想俾信息你就係話，喂你買你戒煙係可以買樓，其實唔係，可能啲地產商整呢個調查出嚟就係話，喂你儲下錢啦，儲下錢你就買到樓啦咁樣。 唔係你阿朗你頭先講啲例子咧，我覺得都離地咗啲。 系 香港大把啲例子啊！你啲民建聯嗰啲無錢極限嘅政黨，係嘛？佢哋做嗰啲 商會九成人支持拆政改， 有乜分別啫？係咪先？就係依味嘢啫嘛！你根本就係所謂依啲調查或者依啲依啲統計，就係如果去立住一個有立場有目的嘅做，就一定偏妥噶，一定偏頗噶啦，一定執埋一邊一塊。而且而家講呢個更加係一個無稽噶啦，啲完全冇拉楞嘅事先。完全冇拉楞噶，真係。喂，我哋差唔多，去睇下個投票先，不如。睇個投票完咗係點啊？ 唔係，同埋都呼籲翻啦。其實我哋今日咧有個行動嘅，就係咧4:30嘅時候咧，會喺海富天橋啊，即係往正總方向，就喺海富天橋橋底喎。咁跟住咧就會遊行去政府總部嘅，應該5分鐘去到啊！ 再講一次啦，叫扶老攜幼，喊俾你睇，鬥慘一笨大遊行，好有氣勢喎！講出嚟，其實示弱嗰啲遊行。 要慘啲嘢講得， 慘 俾你睇啦咁樣，即係係攜老扶幼嘅，咁你會見到好多小朋友啦，同埋老人家啦，一齊好慘咁樣喊俾你睇嘅，咁啊希望你哋喺附近嘅咧都快啲去呼籲你哋出席呢一個行動啦，咁我哋睇翻個郵票投票先， 個投票點啊？ 投票結果咧就係有40%講翻個題目啦，就係你認為戒啲乜嘢可以買到樓啊？咁樣咧就係有41票咧就認為索性戒買樓啦咁樣，咁就64%，咁有9人就認為咧直頭就戒打飛機， 係 啦， 關咩事？ 咁樣咧就有8%嘅人咧就認為就係話戒捐錢俾泛民，咁而有3人咧就係話戒租樓啦咁樣，係啦， 戒租仲有一個噶， 仲有一個係題目嚟㗎， 點解咁？ 人投票投咗邊個題目啊？ 即係雙傑嘅投票有問題啊！ 3人投票題目， 我都叫你雙傑，你唔好搞咁多 option 㗎啦。就搞到錯曬，啲題目都可以投嘅變咗。最尾嗰位係你認為界咩可以買樓咧？有3票，4.69%。喂，呢個你真係完全反映到頭先先講完人哋嗰啲民調啊，嗰啲研究啊， 鳩流 亂咁嚟，你真係完全反映到應曬題。 所以文匯報嘅調查會有一個選項就係話，你撐唔撐政改係有20%嘅人支持嘅。 你就變咗係咁啦，雙傑就係親身示範一次俾你睇，鳩。 流的情的調查是可以幾咁高流幾咁離譜。咁不過因為呢個投票作廢啦，我覺得作廢啦。咁雖然睇嚟咧，索性戒買樓嘅人咧都係比較多，比較理智。我認為我哋啲聽眾都係。咁啊 今晚就唔係今日晏晝就不喊不散啦，喊 不喊不散。 係啦，喊咗先散 嘅。係啊，今晚要今日 4:30 啊，今日四點半。咁啊，其實今日嗰個遊行係阿秀慧會帶隊嘅， 同埋水媽， 即係我哋嘅 文西團， 又係文 西帶隊啊， 文西大將軍咧都會帶隊嘅。咁樣咧就所以咧就大家就如果能夠出席到嘅就熱烈出席啦。咁我相信都係作為呢個一個熱血公民嘅一種新嘅嘗試，一種咁嘅一個 呢 種示弱玩家好大行動啦，我咁叫佢啦。咁啊睇下個震攝力去到邊。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如大亨所說的哭崩成狀 哭崩正狀 哭崩正狀的狀況那不刻見等收嘢啦 有請袁順啊 有實有啊怎會不整啊是不是那我們今天節目差不多啦是吧 是 那就今晚 晏晝見 晏晝見 啦晏晝見先啦晏晝見同埋熱氣政治啦同埋再要恭喜一次你查啲嘢俾我哋就係咁你大亨生日快樂拜拜